同佢替代咧，就真唔就唔係普通嘅廟，唔係普通嘅法師同佢替代。咁啊，佢都要入一間咧，全泰國最有名嘅佛寺，由泰國啊佛教嘅祖師嚟算，最高地位呢個僧王啊，親自同佢剃頭。咁啊，過咗咧一個禮拜，走入呢個獨身出家嘅生活啊，咁啊，然後咧佢就依正手續啊。咁啊，寫掛，然後呢個翻到呢個皇宮啊，先去做佢個皇帝。咁啊，有人都問啊，咁啊，點解有啲咁嘅風氣咧？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受過呢個佛教嘅教育，咁啊，當然啦，你如果外表上受呢個教育，而你呢個內心咧唔實行啊，當然亦都莫奈你個何。所謂罪業以上咧，善業。都是各人自己做，在這個原則上，如果這個真正信佛的人，而他真的受過佛教的教育，他因為明白這個因果，所謂善因善果，惡因就惡果，那他明白這個因果報應的事，那他就在社會上做事，或者做這個高級的職位，他自己就識得點點。就識得點樣咧去處事對人，亦都點樣知得啊？係相信呢個因果，就唔敢咧亂嚟。所以為王啊，為一國之君，佢能夠出國家，受過點點嘅出家嘅教育，咁啊日後佢做事咧，佢就以呢個佛理啊去淨化呢個人心。咁如果做一個嘅皇帝啊，佢都能夠信佛，以佛理嚟到淨化自己、淨化人心啊，咁呢個國家咧就會安寧。所以有一本叫《人王富國波若波羅蜜經》啊，所謂人王點樣叫做人王啊？你一定要富國，咁啊佢哋人王啦。咁啊，而家點樣嘅富國做嘅人王咧？你就要受持呢個《波若波羅蜜經》。咁如果呢個人王啊，呢、這個國王，佢能夠受到呢個波羅教育，咁然後自己啊以身作則去推行，上下人等都受過呢個佛教呢、這個波羅嘅教育啊，咁呢個國家咧就安定啦。所以老人天都擁護啊，所以從前咧大陸啊，咁每一年甚至乎包括現在台灣啊。佢都每一年咧，佛教會做一次嘅人王法會，動用全個台灣嗰啲出家人啊，起碼100位嘅法師咧，喺一個大禮堂裏面做幾日法會，咁啊，動人王富國波若波羅蜜經，就希望藉此啊，所謂上至總統，下至百姓，咁啊，人人受呢個佛法嘅熏染啊。做一個好的主宰者，亦都做一個好的公民。呢啲完全咧係呢個佛法嘅教育。咁啊，如果我哋受過佛教嘅教育，咁啊自己嘅謙虛，亦都知道我今日能夠做到做一個國之君，或者我能夠在一個公司裏面啊坐一個高位，係自己十分嘅善根福報啊！咁如果你冇善根，你冇福报啊，你唔能够坐呢个高位嚟到管人。咁既然自己有高位，然后自己个福德个善根，咁应该要自己培植，凡事咧要公平啲，一定咧要互相啊尊敬，对俗与自己咧都系互相尊敬啊，每一个人。都去咗佢呢个高傲，每一个人咧都除咗佢呢个嫉妒啊！咁啊，一个团体、一个家庭，进而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世界，咁啊，大家咧都会和平共处啊！咁因此佛咧就主张要彼此咧互相嚟到赞叹。咁啊，我哋如果互相赞叹，对于呢个高傲。這個嫉妒，這種煩惱啊， 由屎屋而至到断咗，咁啊应我哋菩萨嘅四宏誓愿啊，都系烦恼无尽嘅誓愿片啦。咁啊，青山而来系法门中之一种最好嘅法门，就应于四宏誓愿中啊，法门无量啊，我亦都学到其中之一种啦。咁我哋有浅烦恼，有学法门，咁啊日后就有机会成佛。咁啊应于四种宏誓愿中咧，就叫做佛道无上誓愿成。咁啊呢个系在呢个智利呢方面咧嚟到解释啦。咁啊如果在利他呢一方面，我哋自己天赞而来，得到个好处。我哋亦都以自己啊所得到嘅好处，咁啊使点咧尽量咧去教化人哋，咁啊亦都令到任何一个人啊常常自己谦虚啲，称赞别人，唔好时时刻刻高傲，尊王称帝啊，咁啊自自然都忍让谦虚啊，以讲咧柔和，咁啊使到咧人与人之间。或者社团与社团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啊，咁啊彼此咧系和乐共处，咁呢种啊用于呢个四宏誓愿之中啊，佢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称赞咧就有咁多个好处。咁又话称赞而来，咁啊即系称赞实咧，咁啊而来咧，我哋大家在开经嗰阵时。都已经是解释过，解释的佛字，那佛字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佛有十种称号，那其中之一就叫做如来。那如果在他们的意思，就叫做想同先得号，那后佛如同先佛之再来，故名如来，就是后成佛的，他所有的功德、智慧慈悲咧，而同咧过去咧老祖已经成佛嘅一样，就等于话佛佛都平等啊，凡系成佛都有慈悲，都有功德，都有智慧，都有神通，咁啊佢就后佛而同过去啲先佛咧再来一样，咁就叫做如来。咁啊通常讲啊，将呢个如字。同埋呢個來字咧，就可以分析一下啦。咁啊，如者就係不變不動，所以來者咧就係你教化眾生啊嗰種嘅大慈悲。我哋普通嗰啲人就只係有個來字，包括座上諸位，連埋我個人在啦。只是来来乜嘢？来呢个三界中啊，受呢个无穷嘅生死痛苦，但系绝对就冇呢个愚字，即系冇呢个修德之功啊，未曾咧断烦恼啊，出三界正到呢个愚而不动嘅本体，所以话来就不愚啦。咁啊，嗰啲小乘嘅阿罗汉咧，佢就得到呢个愚字。但是他就没有这个来字，为什么呢？他虽然断了这个三界的烦恼了，那他也都见到了这个出世的真谛了，但是他自己觉得这个三界太多问题了，这个三界太多痛苦了，三界的众生太过这个名利斗争了，恐怕自己呢从这个三界出了，如果再入这个三界做众生，恐怕被那些境界转了去，所以他就独善其身，他从此就不发心去度那些三界的苦恼众生，因为他自己亦在这个三界出来太苦了，所以他再次不入来这个三界了，这样呢就叫做是愚，就冇咗呢个来字，佢出三界见到呢个愚， 一部分的本体，但是从此不来三界里面是道人行菩萨道，那就必须如如得来。那么一边的菩萨，如我们刚才说，或者是菩萨中的菩萨，他即使见到等觉位菩萨，他亦都如，他亦都来，亦都进这个如如本海，亦都来这个尘世间的道人，但是不够准，所以只能称之为菩萨。即使最多位的菩萨，也不过是菩萨，不能称如来。咁啊，唯有佛呢，咁啊究竟啊，佢话佛呢，即得智慧圆满，一切嗰啲烦恼习气无病啊，全部断灭。咁啊，佢证到、见到，亦都亲证自己呢个本来面目啦。但系佛亦都时时啊，大时都，咁啊，凡系有缘嘅众生啊。佛都以呢个平等嘅大悲心啦，去度佢哋。咁啊，所以唯有佛啊，先至称为佢哋如来亦如嘅亦来啊，亦来亦当如。啊，咁所以如来呢两个字啦，咁啊解释落去咧，就有咁多种嘅分别。我哋普通人来就来受生死啊，迷失自己呢个不动嘅本性，咁啊冇呢个如啊。异性人虽然佢自身见到自己呢个本性，佢不来呢个人世间啦，发菩提心度众生，咁就叫做异，就冇来啦。菩萨只能随顺随力，但系唯有佛亦异就亦来，所以佛一个称为如来，你就凡系睇象征啊，见到有如来，如来即系佛啊，应该亦即时系佛啦。啊、所以我哋放言口啊，呢、这个言口歌里边开始发问，佢话归于五眼六通啊，咁我哋归于乜嘢咧？佢就归于五眼六通。咁其实五眼六通啊系佛具足，归于五眼六通啊即系归于佛，因为佛边又可以具足五眼，唯有佛先具足六种大神通，所以归于五眼六通即系归于佛。所以我哋睇经啊，你睇到如来即系佛，你睇到世尊亦即是系佛，你睇到应光亦即是系佛。只不过呢个翻译人啦，呢、这个文字啦，变一变而已。因为凡系佛啦，都称为如来，都称为应光，都称为世尊，都称为呢个天人之，那系一般先称佛嘅。咁啊，如来。就即系佛啦，咁啊佛咧就有三种身嘅咯。咁啊通常嚟讲咧，佛咧有法身如来，啊亦有众身如来，咁啊亦有应身如来。咁啊乜嘢叫做法身如来咧？嗱，咁啊法身咧，好多人听过，就即系佛像，即系如来像，即系佛像多嘢，啊即系不二法门。亦不过系名词唔同，就即系化身，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具足个佛性啊，冇一个唔同嘅，个个都咁大，冇分别。咁啊，由于我哋呢个化身嘅本体冇呢个来，亦冇呢个去啊，亦冇呢个生死，亦冇呢个灭，亦无生死，亦无减啊，亦不清净，都亦无烦恼。所以《心经》里边讲啊。不生就不灭，不垢就不净啊！不增就不减，咁啊用力就不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用力就不灭嚟到否定呢个生灭，用力就不灭嚟到否定呢个增减，用力就不灭啊，否定咧呢个净与共垢。亦都可以到用呢个不字走动呢个去来，意思即系话咧，我哋呢个自性里边啊，的的确确系好清净嘅，冇有呢个增减，冇有呢个去来，冇有呢个清净与共圆满， 冇咗呢个对待，乃系越待尽一清净啊！咁啊，呢个清净本体啦，我哋就叫佢做化身而来。所以在呢个《花严经》里边咧，系有一句话，佢话如来真身不本无二啊！呢个真身啊，即系化身，冇两样啊！咁啊，又在呢个《金刚经》里边讲，佢话如来者即诸法无二，又话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故名如来。咁啊，涉嫌化身啊，冇去来啦。咁啊，《楞严经》里边咧就讲得最好啊，佢话常住妙明就不动周然啊，妙真如净，正身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都了不可啦。在我哋呢个常住真性里边啊，你想话求一个迷相，一个悟相，一个去相，一个来相，包括一个生减净位，通通呢个自性里边啦，冇噶。自性里边咧系绝在，冇呢个对待法。有生就有假，系对待法；有生系有灭，系对待法；有去有来，那系对待法。而我哋呢个自性里边咧，所谓最高嘅境界咧，系冇呢个种种嘅生灭、去来、大小、是非、人我，呢啲相通通都冇嘅。咁啊，法身咪清净啦，咁就叫做法身如来。咁啊，第二就报身啦，报身咧就系智慧嘅心光。咁啊，亦都可以讲啦，我哋既然有法身如来嘅理体啊，但系我哋个个都迷啊，咁啊冇呢个智慧修养，咁啊我哋进一步咧。因为闻到嗰啲善知识嘅开导啊，或者我哋自己睇经啊，知得由我哋自己呢个本性啊，咁啊由呢个地方呢个修行啊，咁啊等到佢修行有始就无终啊，咁啊呢句话咧你就唔好话误会啦啊，初初发生嘅修行，修修下咧就断咗路，咁有始无终啊，唔系咁解，而系有开始修行。一到个成佛之后，一定就永成啦，唔会再退步。咁人佢哋有开始修行啊，但系结果咧一定就永成啊。咁啊，佢哋有始就系无终，一定到佛之后咧，永远都成佛，冇退步嘅可能，即系再揾唔到佢啦。所谓呢个先后之相，咁就名为叫做报身佛。报身佛咧就系表呢个智慧嘅心光，所以《楞严经》话佢话净极光通达，或者叫明极嘅即如来。明就系光明，呢、这个光明啊，从呢个清净心里边咧，清净清净净到最净，一啲嘅杂染都冇啦。咁我哋呢个智慧心光咧，就表露出嚟。呢、这个智慧心光就叫做报身如来。咁第三啊，就叫做应身如来。咁应身如来咧，就系讲我哋一心嘅妙用。咁我哋既然从呢个法身里头去修行，咁成就菩提实果报身如来啦。咁现在我哋要度人啊嘛。每一尊佛初初行菩萨道之时啊，咁啊许多咧发个愿啊，日后我成佛响边个世界咧，我都要度嗰个世界嗰啲有缘嘅众生。假先唔度众生咧，不明为叫做佛啊。呢个日后一种最重要嘅问题啊，凡系成佛咧，一定要随缘度生，睇下你嘅愿力有多深，有多大。凡是有缘的你都要化度，所谓义不容辞。那么这个应身如来度众生啊，那么随机化度了。如果这个国土那些众生是根性猛烈啊，那就愿大身结大法。那么如果这个国土那些众生根性恶劣顽固，是小身，咁你就以呢个小身嚟化道向， 嗱咁我哋娑婆世界啲眾生咧，認真還過啦。咁啊，佛咧亦只有現呢個象六老比丘身啊，來到化度嗰啲有緣嘅人。咁啊，佛度眾生，唔係話淨係喺呢個國土度眾生嘅喎。咁啊，觀音菩薩冇錯，佢名字係菩薩，佢又的確係古佛過來。咁啊，都有三十二應啊。所謂應如何身得道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或者現佛身，或者現菩薩身，或者現阿羅漢身，或者現國王身，現太子身，現男身，現女身，乃至現天龍八部身。咁啊，但係佢雖然現種種身度眾生啊，但係菩薩嘅本體冇動噶噃。咁啊，觀音菩薩尚且如此啊！咁啊，釋迦牟尼佛成咗佢呢，亦係一樣。所以經常有兩句話，佢話不動道場就騙佛方教啊。佢喺呢處打坐，咁呢個就道場啊，係佢用功啊個道場啦。咁我先打坐啊，啊，但係佢能夠現身法界啊，度眾生喎。咁啊，佛法界裏邊任何一個地方嘅眾生啊，都可以見到咧，有一尊神啊，喺佢自己面前，係特別咧，同佢講經説法一樣。咁啊，呢個世界如此，其他世界咧嘅眾生啊，亦係一樣，可以見到咧，有一尊佛像啊，喺佢面前咧，係專門為佢哋講經説法一樣。咁呢種就叫做一身啊，能現多身啊，都係普門自然。咁啊，舊時咧，就落個屁語就難啲，但係現在咧，將呢啲女嘅落個屁語咧，咁就比較咧好啲，容易。在呢個二三十年前，已經咧係有呢個無線電啦，但係今日咧仲巴閉啊！啊，嗰啲 satellite 嗰啲咩衛星啊，衛星啊，咁啊一個衛星咧響放咗上去，咁啊佢能夠咧嚇十年二十年咧都唔跌落嚟啊！咁啊，世界上任何嘅大事啊，你只要俾咗手續費，將嗰啲資料放咗入去裏邊啦。咁啊，全世界啊，除非你冇電視機，咁啊你冇電視機就冇得大大。全世界嘅人啊，何止啊，幾多億個電視機咧，通知冇分先後。即使呢個國與國之間呢個時間唔同，嗱好似家陣時啦，香港係八點鐘，但係夏威夷咧就朝頭早啊兩點鐘，如果再到三藩市咧係朝頭早咧五點鐘，如果再從三藩市去紐約咧就等於啊中午嘅差唔多咧十二點啦。咁啊，雖然呢個時間係唔同。只不過咧，大家睇住呢個日頭出同埋落嚟得分別啫，但係呢個時間咧冇關係。不管你個地方咧係天黑，我都算係天光冇問題。但係世界上任何一件大事發生啊，你只要俾咗呢個宣傳費啊，你將啲資料咧全部放入去呢個衛星線，全世界億萬萬個電視機可以同時。你扭著佢咧，都睇到啦，無分彼此。但係天上呢個衛星有冇落嚟？冇落嚟啊！始終都係得嗰個地方嚇。但係我哋地上啊、人間啊、世界上我哋所知嘅百幾個國家，嗰啲家庭裏邊啊，千千萬萬、億萬萬嘅電視機，亦都冇搬到天上去。天上的衛星沒落嚟，我哋的電視機亦都沒搬上去就佢，可是呢我的資料啊，入到呢個衛星線，佢決定五點鐘放啊，全世界的人在呢個時候咧都睇到。咁啊，以呢種做譬喻咧，都應該好合理嘅。咁啊，你話從前啊，所謂一百年前冇收音機啊。啊！亦冇電視機啊，亦冇無線電波噶嘛！啊，你同佢講咧，佢真係話你神經啊！啊，失鬧你啊！咁啊，我受教、受教不過三十幾年啫， 咁我啲教兄弟里边啦，好多都未曾嚟过香港嘅，等于我未曾出过大城市。咁我哋香港出世，香港大噶啦。咁啊，旧址咧打仗以前嗰啲皇后殿啊，咁我就虽然未曾坐过，但系咧我跟父母亲戚咧都上嗰啲皇后殿，都上过好多次。咁我睇过啦，就的确咧，如果由底啊，由个窗底咁啊睇上面咧，真系十几层楼高噶。咁我哋大家就教都系细路仔啦，十几二十岁就喜欢倾下偈啊。咁啊可以讲佢啦，就叫做互相表现佢嘅知识，可以吹下牛。咁我就话睇嗰啲大洋船咧，十几层楼高啦。啊，咁啊，但系嗰啲乡下出嚟嗰啲咧，佢话船啊，法师啊，你咁系吹牛啊？就边次有大嘅船噶？我哋乡下嗰边咧，一隻都系十零尺长。吓，咁啊，甚至乎广州嗰啲。嗰啲咩叫做花尾島係嘛？咁啊也不過一層兩層啫，佢邊度十幾層都咪呃人咧？但係後來等到佢啊，所謂中國政變啊，啊匆匆嚟香港啦，佢親眼見到啦，啊等佢冇乜事唔相信啦。咁啊，所以話呢個科學越昌明，而我哋呢個佛學嘅理論咧越進步。嗱，又例如呢個收音機，都係無線電嘅喎。相信收音機仲要比呢個電視機都仲普遍，因為佢可以隨身帶。我記得咧，大概十幾年前啊，最初發明呢個原子收音機，好細只嘅，啊最多咧係四寸高，大概寸零厚，可以袋一個袋子啦。通街通巷啲細路仔啊，都有一部，都係收呢個電台播音。但係呢個電台佢冇喐到，冇向外傳，就呢個收音機。而每一個城市啊，千千萬萬部個收音機咧，隨交行到處搬，但係始終咧未曾去到啊嗰個電台嗰時，但係佢互相咧可以溝通啊。咁啊，佛嘅應身妙用啊，我哋亦可以咁樣解釋。佢話不動道場，佢喺嗰個地方嘅坐住，佢冇喐到啊，佢冇片面任何法界啊。但是他有这个神通妙用可以随处现身。他虽然随处现身，但是他本体未有动。那么旧时还有一个譬喻，他说天光有水就天光月。那么这个譬喻实在科学未进步都可以用，因为只有人类眼睛所见得到，耳朵曾经听过的都知道天上有个月光，有人类有地球的地方都有个月光。咁啊，呢種數字咧係幾千年前已經有㗎啦。總之天上一個月，但係佢冇落嚟人間啊。但係人間啊，凡有人擺個盆水喺個天上，喺個天棚咧，你都可以見到有個月影。呢個月影咧唔會偏斜於一邊，啊亦都唔會啦嚇，走埋一邊。總之你人間啊，有一千盆水、一萬盆水啦，只要冇上蓋遮住佢啦。咁就盆盆水都有個月亮，但係月亮冇落嚟，但係嗰啲水啊，亦都未有一盆一盆一搬上嘅天使就住佢，就在呢個不動嘅月光裏面啦。就世界上凡有水嘅地方啊，都影現到啊，佛嘅應身妙用，亦作如是啊。佛嘅大慈悲，就話普門自現，隨機化道啊。現身無量，但係本體咧不同，咁就名為咧佢哋應身而來，即係應化身。所以經常講啊，佢話隨緣附感，都微不周啊，又話應物隨緣都滿世家，咁啊説明佛呢個應身妙用嘅大慈悲，不動道場。能夠依十方法界去利物道生啊！咁啊，我哋剛才講如來，就有三身啦，有法身，有報身，就有應身。其實咧，如果從呢個理論上啊，所謂三身如來，亦都係我哋自己一身裏邊本具啦。呢個智慧章，呢個光輝。咁啊，應身咧，亦係呢個自性裏邊一種嘅慈悲妙用。我哋每一個人自性裏邊就具足法身，具足報身啦，亦都具足應身。若是自性唔具足， 你就不能够发挥你的妙用啊。所以六祖坛经里面呢，六祖大师讲，他说天众法身就与之圣华是你的本性，即人人具足啊。他说圆满报身，这个报身而来呢，是与之智也，每一个人呢本身里面的智慧。他说千百亿化身，这个应身佛啊，应身而来啊，那是与之行也，是你的妙用啊，亦是你呢成佛咗之后呢一种慈悲度众生的作用。咁啊，不管杀身、道身、应身，咁啊，三身都不离一念啊，三身都一念具足。我哋现在因为有种种嘅烦恼啊，因为无明啦、嫉妒啦、相共高啦、贪贪啦、人我自私啦，咁啊，有啲种种嗰啲咁嘅垃圾啊。咁啊，障住我哋自己呢个自性啊！咁啊，我哋呢个自性就矛盾，所以三身嘅妙用都不能发。咁啊，若是我哋日后或者依此嘅十大愿王修行啊，咁啊成就呢个三德咁妙理啊，我哋就具足啦，法身、道身、应身，通通啦都发挥佢嘅妙用啦。咁啊！現在呢個經文話稱讚如來正當不已，嗱，我哋嚟個總結啊，就呢個三身佛相，乃係讚歎啊！法身佛就要話讚歎，道身佛就要話讚歎，應身佛咧，咁啊當然啦，以呢個三身中，乃係讚歎道身佛同埋讚歎咧應身佛嘅兩種功德，因為法身如來。无形无相啊，系每一个人嘅本体。咁啊，所以咧，无所谓赞，如果不赞，因为法身系无相，系言语道片啊，讲一句话都系多余，系本来如此。就有道心嘅智慧，咁、就、啊、是，道心而来嘅相好啊，系功德庄严；应心而来系大用无边。所以現在始終的經文普賢菩薩稱讚如來正功德已啊，乃是讚歎啊報身如來，以共呢是應身如來。咁啊，何者名為叫做正功德呢？嗱，咁啊，功德兩個字，我哋亦都要咧啊詳細嚟到分析一下。咁啊，有啲叫做福德啊，嗱，例如我哋。捐钱，咁啊捐钱咧就唔单话我哋啲庙里边有啦，你就好似加社会嗰啲团体，啊或者为筹某一方面嘅经费，啊或者冬天啊想派棉衣，啊或者夏天咧想啊赠衣，啊或者咧系喺路上设啲茶亭，咁啊解决人哋嘅颈渴，咁啊在在都要钱噶喎，咁啊佢就派个元祖咧。咁佢呢個元祖啊，個走咗月，等有一句話，佢就福有由歸啊。咁啊，即係講福德，佢就好少話講功有由歸嘅。啊，多數都係講福有由歸。咁啊，福就係福德，但係此次就話功德，功德與福德呢，就兩樣啊唔同嘅。福德啊！就是一個生滅法，例如我們每一個人，你的能力做得到，或者你捐若干的現金，那你做某一件的好事，又或者你沒有錢，你出了你的力量，那幫助人做某一件的善事，例如這條路爛了，人家出錢，那你沒有錢出，你或者幫手擔下沙，或者擔下泥，或者幫他挖牙，總之就幫他做成這件事就是啦。那這些呢都是福德啊，都是福德者，稱他為生滅法，就因為我們修福的人呢，日後呢就一定就感到這個大富，或者 在那个人间做大夫，或者进一步呢升到那个天上在那个大夫。但是大夫呢，如果从表面看呢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夫有阵子呢不是一件好事噃。咁啊，有钱人家咧，固然佢可以做好事，但系亦都好多利用佢呢个金钱啊，可以为非作歹啊，亦都可以扰乱治安啊，亦都操纵呢个社会啊。可以讲嗰啲穷苦人家咧，都系俾嗰啲有钱人家咧操纵啊。我哋日常生活、饮食、衣着啊。每每都俾嗰啲有錢人家咧，係操控咗。啊，佢要你買平嘢就買平嘢，啊，佢要你買貴嘢你就買貴嘢。咁啊，如果有錢咁樣做咧，咁啊，屬於個做罪業啦，就結唔到緣，仲結到一個冤，就等於話佢雖然係有福，佢收到福啊，今生咧感到大富，可是佢正在享福大富之時。佢难免啦，唔做呢个歪心事，难免啦唔做错，咁啊等到嗰啲福报都享完啦，佢在享福之时所做嘅罪业，就如是因就咁如是果啦。咁啊，所以有人家咧，好多人咧唔懂呢啲道理啊，佢都盲惰嘅。不过好彩咧，啊或者你遇到个好讲识讲啊，真系如果唔识讲，俾个问口牙。嗱，好簡單啦，不過呢兩句話好多人聽喎，個周橋整路就冇屍骸啊，佢個黑人放火就咁要大，咁如果你話食毒真係唔通嘅，咁啊殺人放火有乜理由咁要大嘅啫？啊，咁我周橋整路啊，有乜理由搞到連屍骸都冇咗，死咗連屍都冇咗，唔通嘅？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咧，唔通嘅，但係佢明明。是这样讲的，那我们怎么容易怎么解释它呢？这就是说我们中国那些文人啊，所谓那些思想那些文字呢，它就用得巧妙。我们中国人那些智力去吟诗作对那些文字都很巧妙啊。就是因为巧妙，所以后人呢不容易通。所以现在呢，自从这个五四运动啊，提倡这个白话文，自从提倡啊，每一篇文章要落这个标点呢，的确咧系有佢个好处啊！所有嗰啲战争装书啊，冇标点噶，甚至乎有阵时我哋睇经睇睇下都唔识噶，唔系奇啊，唔通啊，读都唔通，读都唔掂，要费好多嘅时间啊！有阵时两日都读唔掂呢个字文，应该点样读都读都读都读唔通啊！越读越糊涂啊！呢啲就系旧书嗰啲文字嘅奥妙啊，就冇咗呢个标点。咁佢因为规定七个字一句，其实呢我就可以分开佢讲。杀人放火系一件事，但系金腰带系一件事啊，周桥整路系一件事，冇尸骸系一件事。佢杀人放火，那系现在所做嘅恶业；金腰带呢，系佢从前啊嘅善根啊。感到今生有福报，所谓金腰带，咁咪唔简单啦。当然金咧唔系最贵，咁咪一粒箭上咧就可能抵得啊几十两黄金都唔止，呢个系另外一回事。不过通常咧，我哋中国几千年嘅文化里边啦，所谓金为贵咧，亦都咧历朝都有啊，有黄金咧就即系表示有钱噶啦。咁你话金腰带？当然表示他的富有用金来做腰带，可是这个金腰带呢是他一生的善根，就不是说我现在都做了杀人放火才得到这个金腰带，所以这个呢是两件事了。过去曾经收过这个福的恩缘，所以现在呢我就感到金腰带了。啊，咁啊，現在你又去做呢個殺人放火嘅事啊，咁啊，日後咧就要受呢個殺人放火嘅果報啊。咁啊，周橋整路就係現在做嘅善事啦，但係佢冇屍骸啊。佢雖然咧，人家睇到佢個個都做好事，去修橋， 整落亦都包括赠於詩啊！啊，只不過佢都連詩鞋都冇。阿講話長得舊詩都冇飛機啊，咁啊坐船跌落海啦，個水流又急啦，咁真係連詩都衝咗去都唔係奇嘅。啊，如果現在坐飛機咧，咁啊分分鐘跌落海，佢必須揾啊，冇得揾噶。跌咗落海嗰啲魚仲唔食咩？必須冇得揾嘅。總之你夠膽你就坐啦，你準備佢跌啦。咁你唔夠膽你就唔好坐啊。如果一跌就肯定冇，肯定冇啊！啊，呢、這個救生嘅設備係屬於多餘嘅，以防萬一，唔係大意外。但係如果真係啊，飛到一半落得大海茫茫，跌落個海時，有乜辦法唔死啊？其實你未曾到海嘅人都死咗啦，已經啦，嚇都嚇死啦，砸死啊！咁啊，所以咧，佢呢個所謂冇屍骸。而是呢他即生的罪孽啊做到那边所谓不见得光的事所以这样今生死了连尸骸都没有都不见得人的但是他现在修桥整路啊他日后有他的福报啊所以第一句杀人放火是过去的罪杀人放火呢那是现在呢做的罪孽現在做個罪業就咁呢個未來惡果啊佢修橋整路就乃係現在嘅福力乃係現在嘅福音咁啊咁呢個大就係過去嘅善業所以感到今生咁呢個大但係冇屍骸乃係過去嘅罪業所以呢兩句話呢有過去嘅罪業亦有過去嘅福報亦有現在的罪孽，有現在的福報。咁如果咁樣解咧，你就冇得博啦。從呢個因果律嚟講咧，善因就善果啊。如果你一定要咬住殺人放火，點解會咁妖怪？咁啊，修橋整路做好事，點解冇屍骸？咁你就真係咧，最好嘅一流嘅報道家、辯論家咧，都冇法子解通。所以呢兩句話咧。從因果律上來講呢是有這個先後因為因果呢是通先後的幾快都要等一秒鐘、啊、如果我家上次說、啊、你們各位不錯晚晚遲遲來聽鐘你們就算即刻打手掌已經遲了兩秒鐘了遲了兩秒鐘了因為我都話了未講完好醜你不知道你只懂得打手掌等到我講完先，就知道阿法師讚歎我哋，打兩下手掌啦。咁啊，起碼都遲咗兩秒鐘啦。咁呢個咪即係有先後咯。如果我家姐好似鬧人，喂，我當初未鬧咧，你仲唔知法師噏乜嘢喎？當然冇理由咧，好似嚟到柴台啊嘛。啊，等到我鬧完啦，你就知柴台啦。咁在時間上咧，起碼要少咗幾秒。咁呢個時間上距離啊，咪有先後咯。所以呢個因果咧，不管點樣近，都有呢個先後。所謂善就有善報啊，惡就有惡報。所以呢個福德係有生滅。我哋現在做好多個福德事，包括啊布施啦、節言啦、贈衣啦、施藥啦，一切嘅好事，而係你自己用錢咧去做。或者我出个力呢去支持呢、这个福是一定有但是有了之一日呢、这个福报呢有享尽之一日咁呢种呢名为啊叫做福德咁如果话功德呢就属于呢个无漏法属于呢个出世法所以功者那是自己的功夫那是自己的修养、啊、如果以佛法来讲我们呢就依这个佛的道理去修行斋规、啊、五戒、啊、十善、啊啊、一切的念经、啊、拜佛、啊、拜忏、啊、打坐、啊、都是你自己的功夫如果就算以这个儒家来讲所谓仁义礼智信我哋常常嗰啲鄉下嗰啲大宅啊，都話施禮全家。咁我哋亦都係咧講呢個個人嘅修養之功啊。 咁我哋呢个人有呢个修养之功，我哋就会发生一种嘅德性，咁样咧就名为啊，就叫做功德，就唔系咧呢个福德。呢个功德咧系冇生灭嘅，我哋修德有功啊，我哋断烦恼，我哋了生死，一德就永德，再唔会漏德。唔会话享完嗰啲功德咧会堕落，唔会嘅。唯有呢个福报咧，你享完啦，你就堕落啦。嗱，咁我哋常常都话讲啦，嗱呢个人咧饮食又挑剔，样样都挑剔嘅。我哋朋友亲戚都会闹佢，你都唔怕又跌堕啊？你享晒都不享晒，又你就跌堕啦。咁我听呢句话咧，啊普通人家咧都应该常常有啲提下讲下，亦都咧。听过，但系从来冇人讲话咧。你修行修到好啲，但系你又堕落啦，冇嘅，冇听过呢啲话。我相信在座之位咧，咁多人都冇一个人能够企身提出有个证明法师啊。我听个人讲过啦，做咗嗰啲功德啊，都会堕落噶，冇嘅。所以功德同福德呢个分别咧，系在呢个地方。我哋即使咧修咗几大个福，所谓福尽都还堕啊。但是如果我们修得之功，即使这个儒家所谓仁义礼智信，那我们真的好好地修这个仁义礼智信，我们这份功德都不简单，都不容易做得完善。所以这个功德呢就属于这个无漏法，你修得有功，我们这个自性的德性就显露，所谓一家就永德，再无有德。所以我哋六祖大师讲啊，佢话迷人修福就不修道啊，佢话以为修福就便是道。咁啊，六祖大师咧，因为佢禅宗嘅祖师啊，咁啊，既然禅宗嘅祖师咧，就讲修养呢个自性啊，所以咧佢要打坐咧，要问自己，咁啊，我未生以前啊，我系点噶？我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如果他说念佛他就贪、那我家念佛呢，我是谁来的，我本来是怎样的、那你就要贪一贪，我的家贪不通呢，就好像这个水桶有个底，看不过面，那有人你贪通了、原来、我的本性就是这样啊！边个念品啊？系我啊！我系点啊？原来就系咁啊！所以人饮水冷面自知啊，你自己见到啦。